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来分享 Log 和 Condition 的下篇， Double 如何用管程实现异步转同步。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到 Java SDK 并发包的 Log 有别于 Centralize 隐式锁的三个特性，分别是能够响应中断、支持超时和非阻塞的获取锁。那今天我们接着再来聊聊 Java SDK 并发包里的 Condition。Condition 实现了管程模型里面的条件变量。在08管程并发编程的万能钥匙里，我们提到过 Java 语言内置的管程只有一个条件变量，而 Log 和 Condition 实现的管程是支持多个条件变量的，这是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很多并发场景下，支持多个条件变量能够让我们的并发程序可读性更好，实现起来也更容易。例如实现一个阻塞队列就需要两个条件变量，那如何利用两个条件变量快速实现阻塞队列呢？一个阻塞队列需要两个条件变量，一个是队列不空，空队列是不允许出队的，另外一个是队列不满，队列已满是不允许入队的。这个例子我们前面在介绍管程的时候详细说过，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相关的代码我在文中重新列了出来，你可以温故知新。不过这里你需要注意 Log 和 Condition 实现的管程，线程等待和通知需要调用 await signal signal out， 它们的语义和 wait notify notify all 是相同的。但是不一样的是， log 和 condition 实现的管程里面呢，只能使用前面的 await signal 和 signal all， 而后面的 wait notify notify all 只有在 centralize 实现的管程里面呢才能使用。如果一不小心在 log 和 condition 实现的管程里面调用了 wait notify 和 notify all，那程序基本上就彻底玩完了。 Java SDK 并发包里的 Log 和 Condition 不过就是管程的一种实现而已，管程你已经很熟悉了，那 Log 和 Condition 的使用呢自然是小菜一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知名项目 Double 中 Log 和 Condition 是怎么使用的。不过在开始介绍源码之前呢，我还是先介绍两个概念，同步和异步。我们平时写的代码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但最近几年异步变成大火。那同步和异步的区别是什么呢？通俗点来讲，就是调用方是否需要等待结果，如果需要等待结果那就是同步，如果不需要等待结果呢那就是异步。比如我展示在文中的代码里有一个计算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万位的方法 PyEM， 这个方法可能需要执行俩礼拜，如果调用 PyEM 之后，线程一直等着计算结果，等两个礼拜之后计算结果返回了，就可以执行 print hello world 了，这个呢就属于同步。如果调用 PyEM 之后，线程不用等待计算结果，立刻就可以执行 print hello world， 这个就属于异步。同步是 Java 代码默认的处理方式，如果你想让你的程序支持异步呢，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个呢是调用方创建一个子线程，在子线程中执行方法调用，这种调用我们称为异步调用。第二种方法呢是方法实现的时候创建一个新的线程执行主要逻辑，主线程直接 return， 这种方法我们一般称为异步方法。其实在编程领域异步的场景还是挺多的，比如 TCP 协议本身就是异步的，我们工作中经常用到的 RPC 调用，在 TCP 层面发送完 RPC 请求之后，线程是不会等待 RPC 的响应结果的。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平时工作中的 RPC 调用大多数都是同步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一定是有人帮你做了异步转同步的事情。例如目前知名的 RPC 框架 Double 就给我们做了异步转同步的事情。那它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Double 相关的源码。文中我列了一个简单的 RPC 调用，默认情况下 say hello 方法是个同步方法，也就是说执行 service.say hello double 的时候，线程会停下来等结果。如果此时你将调用线程 dump 出来的话呢，会是文中调用站信息图里这个样子，你会发现调用线程阻塞了，线程状态是 timed waiting。 本来发送请求是异步的，但是调用线程却阻塞了，说明 Double 帮我们做了异步转同步的事情， 通过调用站你能看到线程是阻塞在 default filter.get 方法上，所以可以推断 double 异步转同步的功能应该是通过 default filter 这个类实现的。不过为了理清前后关系，还是有必要分析一下调用 default filter.get 之前发生了什么。Double invoker 的108行调用了 default filter.get， 这一行很关键，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列在了文中。这一行先调用了 request 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发送 RPC 请求，之后通过调用 get 方法来等待 RPC 返回结果。 default filter 这个类是很关键的，我把相关的代码精简之后也列在了文中。不过在看代码之前呢，你还是有必要重复一下我们的需求。当 RPC 返回结果之前，阻塞调用线程，让调用线程等待。当 RPC 返回结果后，唤醒调用线程，让调用线程重新执行。不知道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不就是经典的等待通知机制吗？这个时候，想必你的脑海里应该能够浮现出管程的解决方案了。有了自己的方案之后，我们再来看看 double 是怎么实现的。调用线程通过调用 get 方法等待 RPC 返回结果。这个方法里面你看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调用 lock 获取锁，在 finally 里面调用 unlock 释放锁。获取锁之后呢，通过经典的在循环中调用 await 方法来实现等待。当 RPC 结果返回时呢，会调用 do receive 的方法。这个方法里面调用 lock 获取锁，在 finally 里面调用 unlock 释放锁，获取锁之后通过调用 signal 来通知调用线程，结果已经返回了，不用继续等待了。至此 double 里面的异步转同步的源码我们就分析完了。有没有觉得还挺简单的？最近几年工作中需要异步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些 API 本身就是异步的，例如 WebSocket 也是一个异步的通信协议。如果基于这个协议实现一个简单的 RPC， 你也会遇到异步转同步的问题。现在很多公有云的 API 本身也是异步的，例如创建云主机就是一个异步的 API， 调用虽然成功了，但是云主机并没有创建成功，你需要调用另外一个 API 去轮询云主机的状态。如果你需要在项目内部封装创建云主机的 API， 你也会面临异步转同步的问题，因为同步的 API 更容易使用。整体总结来说， lock 和 condition 是管程的一种实现，所以能否用好 lock 和 condition 要看你对管程模型理解的怎么样。管程的技术前面我们已经专门用了一篇文章做了介绍，你可以结合着来学，理论联系实践，有助于加深理解。 lock 和 condition 实现的管程相对于 synchronize 实现的管程更加灵活，功能也更丰富。结合我自己的经验，我认为了解原理比了解实现更能让你快速学好并发编程，所以没有介绍太多 Java SDK 并发包里锁和条件变量是如何实现的。但是如果你对实现感兴趣，可以参考 Java 并发编程的艺术一书的第五章 Java 中的锁，里面详细介绍了实现原理，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另外专栏里对 default filter 的代码缩减了很多，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去看完整版。Double 的源代码在 GitHub 上的网址我已经列在文中了，你可以自行查看。最后还是依旧给你留到思考题， default filter 里面唤醒等待线程的时候用的是 signal 而不是 signal out， 你来分析一下这样做是否合理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